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从全局到局部和技巧。俗话说得好啊，支持向量机有三宝，间隔、队友和技巧。在上一篇文章当中呢，我是介绍了间隔这个核心的概念。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队友还有和技巧的使用。队友性它是主要应用在最优决策边界的求解当中。它的逻辑呢比较简单，但是在介绍和技巧的时候会涉及到和函数、和方法、和技巧这些近似的概念。虽然说从名字上看它们都是和字辈的兄弟，但是在含义和用途上却不能一概而论，因此呢有必要对它们做一些系统的梳理。当支持向量机用于线性可分的数据的时候，不同类别的支持向量到最优决策边界的距离之和，它等于 W 分之2。这里的 W 呢，是超平面的线性系数，也就是法向量。不难看出，让间隔 W 分之1最大化，就是让 W 的平方最小化。当然，这里的 W 是这个法向量，它作为一个向量的模的平方。这个问题呢本身是个凸二次规划问题，求解起来呢轻松加随意，但是借助拉格朗日乘子，这个原问题就可以改写成所谓的广义拉格朗日函数。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它的表达式。和原来的优化问题相比呢，除了和决策边界有关的变量 W 和 B 之外，广义拉格朗日函数 LWBα 还引入了一组不小于0的参数阿尔法 i。 这个式子啊，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什么最优的决策边界只取决于几个支持向量，因为对于不是支持向量的数据点来说，它们的系数阿尔法 i 都是等于0的，所以说这些点在 LWB 阿尔法最小化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产生贡献，就变成了路人甲乙丙丁了。广义拉格朗日函数啊，它的最优化的求解也可以分成两步。首先呢，要把这个 L 看成是阿尔法的函数，再将 W 和 B 视为常量的前提下，求出它的最大值。我把 W 和 B 都固定不变，只把阿尔法看成一个变量，这时候求解它关于阿尔法的最大值。求出来最大值之后，由于阿尔法被消去了，所以这时求出来的最值呢，就是只和 W 和 B 相关的函数。接下来如何确定最优的决策边界的参数呢？这里要分两种情况来考虑。当这个参数 W 和 B 不满足原问题约束的时候，我们总能找到让目标函数取值为正无穷的这个阿尔法。这说明什么呢？其实最大值压根就不存在。只有当 W 和 B 符合原问题要求的时候，求出来的最大值才有意义。那这个最大值等于多少呢？就是二分之 W 的平方。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原始的最小化问题就被等效为广义拉格朗日函数它的极小极大问题。这个极小极大问题呢，是先对阿尔法求极大，再对 W 和 B 求极小。如果对上一季的内容还有印象的话，你可能看到这儿一拍大腿，一边最大一边最小，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安点吗？在计算多重积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调换积分的顺序来简化计算。这种思路在队友问题当中也有它的用武之地。把极小极大调个个儿，就变成了极大极小。那么在解决极大极小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确定参数的这个顺序啊，也要进行相应的反转。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支持向量机中广义拉格朗日函数的极大极小问题，以及这个原优化问题它的队友问题。虽说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将原问题变成了队友问题，但是这两者之间到底能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呢？这还是个未知数。直观来看，原函数求出来的是 L 的最大值的下界，也就是最小的最大值。队友函数呢，求出来的是 L 最小值的上界， 也就是最大的最小值。可以肯定的是，后者不会大于前者，但是呢，也不意味着他们就无条件的相等。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证明，当上面的这个过程满足 KKT 条件的时候，原问题和对偶问题才是殊途同归的。那么支持向量机对于原问题和对偶问题之间等价关系的利用，就是它的对偶性。说完了对偶性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核技巧。在核技巧这台大戏里，第一个出场的是核函数，这是核字辈儿这些兄弟里面的开山鼻祖。要理解核函数啊，还是要从史上最著名的线性不可分问题，也就是异或问题出发。假定带分类的四个异或点分别是00、01、10和11。这样的数据集呢，在二维平面上使用单个的一条直线啊，是没有办法给它们区分的。那么怎么处理呢？只需要添加一个多项式形式的新的属性 ,phiX 等于 x1 减去 x2 的平方，也就是两个坐标值之差的平方。引入这个新属性，就可以将原来的四个点分别映射到三维空间之上，它们的坐标也就变成了000、011、101和110。这种情况之下，在三维空间当中啊，我只需要把原来的数据平面向上稍微的抬起来一点，就能完美的区分这两个类别。既然 phiX 能够生成新的属性，那它就是传说中的核函数吧。非也。phiX 只是一个特征映射，它的作用是从原始的属性生成新的特征，对高维空间上新生成的特征向量进行内积运算，得到的才是真正的核函数。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核函数的数学表达式。核函数的这个公式呢，给出了生成条件而非判定条件。当给定特征的映射方式之后，我可以拿它来计算核函数。但反过来，当给出一个确定的函数的时候，如何判定它能不能作为核函数呢？梅塞尔定理解决的就是这个判定的问题。这个定理是在1909年由英国的数学家詹姆斯·梅塞尔所提出的。它内容是什么呢？任何满足对称性和半正定性的函数都是某个高维希尔伯特空间的内积，只要一个函数满足这两个条件，它就可以用作核函数。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梅塞尔定理只是判定核函数它充分而非必要的条件，满足梅塞尔定理肯定是核函数，不满足梅塞尔定理也可能是核函数。之所以要将特征映射表示成核函数，是因为内积的引入能够简化高维空间当中复杂的运算。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映射到高维空间之后带优化的对偶问题的形式。按照一般的思路呢，要直接计算上面的表达式，就得先写出 phiX 的形式，然后再在新的高维特征空间当中计算内积。但是这在实际的运算当中会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如果 phiX 它的表达式未知的话，那这个内积就没有办法去计算。即使 phiX 的形式已知，如果说特征空间的维数较高，甚至于说达到无穷维的话，内积的运算也会非常困难。这时就需要核函数来发挥它的威力了。核函数说到底就是瓦普尼克能走直线就别兜圈子这个思想的产物。既然我优化的对象是内积的结果啊，那么直接定义内积的表达式就可以了，何苦还要再引入特征映射和特征空间这两个中间的步骤呢？当然想法是好的，更重要的是梅塞尔定理给这种捷径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只要这个核函数满足对称性还有半正定的条件，对应的映射空间它就是铁定存在的。所以说核函数的引入相当于隐式的定义了特征映射和特征空间。我并没有把这两个步骤摆在明面上，把它显示的表示出来。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关心这些中间结果的形式，我就可以直接计算待优化的内积。这样做呢，就能大大简化运算的这个繁琐的程度。从核函数出发，可以衍生出其他和核相关的概念。从思想上讲，核方法表示的是将低维空间上线性不可分的问题转化成高维空间中线性可分问题的一个思路。那么从运算上讲，核技巧表示的是间接定义特征映射，从而直接计算内积的这个运算方法。两者呢，可以看成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说浑然一体，但是还是有所区别，所以呢，有必要加以说明。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有一类特殊的这个平稳核函数，它的参数是两个原始参数之差，也就是 x 减去 xp。 平稳核函数呢，它满足平移不变性，只要输入的 x 和 xp 两者的相对位置不变，那核函数的取值就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在平移不变性的基础上再定义各项同性的话，那这个核函数的取值就会进一步和方向无关。一种满足平移不变性和各项同性的核函数呢，就是径向积核。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它的表达式。在数学上可以推导出，径向积核所对应的这个特征映射啊，它是无穷维的，也就是这个演示的特征空间是无穷维的空间。要计算这个无穷维的特征映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但是径向积核的出现聪明地绕开了这个障碍。应用在知识向量机当中的时候呢，径向积核就可以将线性的边界转换成非线性的边界。在 sklearn 当中啊，要设置核函数的方法并不难，只需要将 svc 类里面的参数 kernel 啊设置成 rbf 就可以使用这个径向积核了。当然呢，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类型的核函数。径向积核的参数 sigma 它决定了这个高斯形式的一个宽度，但是在 svc 类当中呢，它是以 gamma 等于二倍的 sigma 平方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参数来出现。这意味着我在调用 svc 类的时候，你的这个 gamma 设置的越大，核的宽度啊就越窄。除了核的宽度之外，另一个需要设置的是正则化的参数 c。这个参数越大呢，正则化的效果就越弱。当 c 接近正无穷的时候，计算出来的就是未经正则化处理的结果。那么在上一篇文章当中啊，我们应用这个实例的时候，其实也是没有做正则化的处理。在这里，我们将径向积核应用到前一篇文章里使用的线性不可分的数据集里，就可以将两类数据完全的分开。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径向积核它的分类的结果。除了简化内积运算之外，核函数更本质的意义在于对于相似性度量的一个表示。回忆一下线性代数的内容，内积它表示的是两个向量之间的关系，如果将两个向量归一化之后再来计算内积，求出来的就是两者之间的夹角。作为原始内积的非线性拓展，核函数它相当于重新定义了数据的表征框架，它是将每个维度上的绝对坐标替换成了两两之间的相似度。这样一来呢，分类问题就被简化成为从几何意义出发，基于相似性的度量，在高维特征空间之上找到线性的决策边界，再将它映射成低维空间上非线性的决策边界。不管是核函数、核方法还是核技巧，它所表示的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直观的认知当中啊，两个数据点它相距越近的话，归属于同一类别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说将径向积的结果看成是两个数据点的相似度，那么 x 和 xp 离得越近，两者之间的相似度就越高，在数值上是接近于一的。反过来，如果它们离得越远，相似度就会越低，在数值上接近于零。有了这个相似度之后，接下来 计算出来的相似度就成为了分类的依据。一个新的数据点和哪个类别的相似度高，它就归属于哪个类别。和线性判别分析还有逻辑回归这些参数化的分类模型相比呢，合函数它其实更多的是借鉴了物以类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逻辑。将这种逻辑引申一步，就可以得到合函数它其实是实现局部化的工具。合函数本质上也是一组权重系数，但是它和线性模型当中权重系数的区别在于，它是取决于距离的，由距离所表征的相似度决定了系数的取值。在整体上，数据空间的全局参数并不能通过最小二乘这类全局性的方法计算出来，而是要将每个合函数所表示的局部尺度特征叠加到一块儿。这样看来呢，每个合函数就像是战国当中雄踞一方的诸侯，他的势力在远离权力中心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削弱。和这些叱咤一方的诸侯相比，作为全局模型的周天子就完全变成了摆设了。今天我和你分享了知识向量机中对偶和合技巧的概念与原理，包含着以下的四个要点。第一，知识向量机在求解最优边界时需要利用对偶性，将原问题转化为对偶问题求解。第二，在思想上，合方法将高维空间上的线性边界转化成低维空间上的非线性边界。第三，在运算上，合技巧能在低维空间中直接计算高维空间中的内积。第四，合函数具有局部化的特点，是从全局模型到局部模型的过渡手段。在人工智能基础课当中，高斯形式的镜像机函数其实就有过亮相，它出现在镜像机神经网络的介绍当中，你可以复习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借此加深对合函数和局部特性